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粵語時報》聯播嘅早晨節目啦，咁樣啊，我哋咪後仲喺度討論緊買衫呢個問題。左我講緊叫啲瘦仔唔知價真係恐怖啊，真係覺得。不過而家係嘅，而家其實瘦仔去邊度買衫嘅？ 唔係 Uniqlo 啦，變咗。 H&M 唔係因為過往咧，其實 真係一個 gap 啦， 真係啊，唔係其實過往嗰個潮流就會有一啲可能所謂嘅 fashion icon 去帶起噶嘛，咁通常嗰班人都係著貴嘢噶嘛， 潮牌咁計咯。 但係而家冇咗嘛，而家就冇咗 icon 呢樣嘢，冇一根嘅時候咧，咁個就變翻就 有韓星咯， 韓星 著嗰啲， 但男仔係唔會跟韓星咁，好少咯，少啲咯。 問阿連咯， 但係佢哋唔會著 阿連都著 Bossini 啦。 我孭唔起嗰啲衫啊！ 我送啲俾你。 你韓星你當佢一個潮流，但你唔會去跟嗰啲牌子，只會跟佢哋韓星嗰啲款式，例如 唱歌 恤衫涉衫，跟住攞一條吊腳褲加皮鞋咁樣樣啫嘛。你只會跟佢風格，又好少跟佢牌子咁樣樣嘅。 嗯， 係啊。 唔係，我覺得嗰啲你唔，唉，而家唔襟著好唔環保嗰件事，即係因為黐佢衫係易搲， 係 fast fashion 嗰啲 啊。係啊，其實係因為之前都有啲。片都講過呢啲 fast fashion 係好侵擾呢個地球，所以我係建議大家買貴啲嘅衫，關咩事？ 啊，貴啲又未必襟著嘅， 唔係喎， 貴啲係襟著啲， 唔係咯。咁如果你買啲又貴又唔襟著，係你渣啫，你渣啫。我背囊用咗六年啦， 係 啊。好啦，咁樣咧，呢次講梁振英嘅，因為無端講梁振英嘅，其實都同奧運有啲關係嘅，即係諗起就燥嘅啫。咁今年香港隊奧運暫時啦，呢幾日咁都有一個叫做唔錯嘅成績啦，劍擊又打得好啊，其實做啲咩㗎？近排唔係即係奧運 風帆啦，但係未玩啦 咁樣。咁但係其實近年嗰、那個香港隊嘅成績，即係喺唔同方面嘅項目都做得唔錯啦，尤其係足球啊， 單車啦，牛棒車手 桌球啦， 係啦，係啦，桌球啦咁樣。咁因為跟住就俾人翻舊帳，其實唔係好舊啫，就係梁振英曾經講過話體育係冇呢個 經濟 效益啊。好，咁我哋揾片出嚟睇下先。 有一啲界別咧，佢係冇任何經濟貢獻嘅，譬如話宗教或者係體育咧，佢亦喺我哋嘅選舉制度當中咧，亦都有參與，咁樣咧就可以使得我哋係均衡參與。 即係無端炒翻呢條片咧，個人係會火氣嘅。即係佢呢個説法咧，就係講話即係選特首咁啊，唔同嘅界別，即係個選委會咩人都有，咁啊均衡參與，點樣達至咧？佢話甚至連呢個宗教界同埋體育界呢啲冇經濟貢獻都有份，即係佢意思即係話，連你啲咁嘅撚人啊都有 份，我都俾你啊！ 你都有份選我，連你啲咁嘅下人啊，你哋嚟踢下波咋都有份選我，你就知道我幾均衡參與，即係話我幾體察你啲咁嘅廢人啊！ 嗰選都幾公平， 係啦，exactly， 唔係佢冇講公平，佢話我做樣啊，我都揾你嚟選下啦，即係話如果我做樣要揾人去揾人做樣去確立呢一個選舉係咩人都有份咧？你哋就係嗰啲茄哩啡啦，咁樣咁係一件事啊，咁樣咁你揾啲茄哩啡，佢仲要有個包裝喎，嗰個包裝就係你啲咁嘅死人宗教界，同埋你啲咁嘅死人體育界，根本就冇呢、這個經濟嘅貢獻嘅咁樣。唔係啊嘛！你聽下敲天，佢一講礦堂就火起噶咯，嗰度喐啲就掂億噶咯喎，大佬，你喺邊度嚟揾到掂億啊？你收都係收5000万啫嘛，你要執幾多間公司先有個億啊？2間，咁體育界有冇經濟貢獻？其實係有嘅，只不過係香港嘅運動員冇經濟啫，咁樣，咁佢冇經濟啊，同政府有一定嘅關係啦，即係呢個和仔掛大台都。 都會有講，當然呢個係佢作為一個即係半個運動員嘅一個態度啦。而體育係同藝術有少少唔同咧，就係、是、體育可以將佢擺到喺呢、這個其實可以擺到喺商業嘅層面係多好多，即係比藝術嚟講，即係話如果你話我啊搞藝術嘅咁樣，我搞藝術咧最好你就買飛或者有 sponsor， 跟住成為一個產業， 佢直接收入咪多啲嘅。 咁就連陳奕迅都難搞啦，就何況係其他咧咁。咁但係運動就 好多 sponsor 啊，間接收入會多啲啊。 係啊，當然運動幾唔同啦。譬如之前有講喺國立大台講嗰個 talk 新聞嗰樣嘢啦，即係點解零舍舍好地地報新聞，要有一 part 係體育新聞咧咁樣？咁就正正就係反映咗體育對於社會上面嘅好處喺邊啦。即係等於你可以好簡單問一個問題：點解唔拆咗球場起樓啫嘛？ 係 咁，只要球場係。球場或者呢啲咁嘅社會設施係對社會有用噶嘛？即係呢個係其實都唔使講啦咁樣。好啦，但係唔係好耐之前啦，梁振英就咁樣講啦，咁啊多次反口覆舌啦。今日嘅佢又對於體育有唔同嘅説法啦，係咪有片啊？冇啊，係咪啊？因為咩嘛？喺佢出發嗰陣咧，即係奧運出發咧，佢又話啊，香港體育好啊，我哋又會投資好多落去體育嗰度啊咁樣呢條友，我想講呢條友咧 失憶噶， 呢條友乜諗都唔關佢事咯，我哋覺得。咁近排最近嗰次啦，就係講選舉主任啦，因為尋日咧就係呢、這個香港全民運動日啊嘛，你知唔知呢件事？ 知 全民運動日咧 ，book 場唔使錢， 係啊 ，book 場唔使錢。 我喺百度開咗 post， 叫啲大陸人落嚟。 好 多啲嚟招討政策，等多啲香港人討厭大陸人都好啊！ 我都唔知道，我唔明點解咧，全民運動日係同嗰啲場唔使錢有關。 系 咁，如果系 鼓励多啲做运动， 应该永远都唔使钱噶嘛。咁啊，鼓励做运动会发癫嘅佢都。咁就 佢参与呢个全民运动日，咁就去呢个调景 嘅讲选举主任啊，无端端。 佢有呢个系另外一部分啦。佢有讲翻体育嘅时候咧，佢就喺度讲，佢话今届嘅政府喺度特别重视体育同埋运动事业嘅发展。佢就话四年前佢啱上任嗰阵，已经咧提出将香港运动精英化、盛事化同埋普及化。咁樣而家咧， 好嘅補習天王。 而家咧喺巴西參加奧運嘅咧，就係香港運動嘅精英。咁嘅精英先參加到奧運嘅，佢就希望港隊嘅選手就可以享受競技，滿載而歸。 咩真係好討厭嘅，即係咧而家好啦，搞奧運啦，跟住咧就衝出嚟就話：嗱，我話咗㗎啦，四年前啊，我就話要將香港嘅運動要點點點啦。嗱，你睇下而家佢哋係精英啊。因為我有精英化，而家佢係精英，要補習天王貼題目咁樣咧，有呢個三個 人貼五百題嘅， 貼五百題，梗中噶，哇！你睇 中咗半題， 我貼咗啊咁樣。而家去，因為佢話將香港運動精英化，其實咩叫香港運動精英化？ 我真係冇明白，精英 ization 啊，冇 唔明 喎，冇呢樣嘢。跟住最好笑咧就話，唔係佢最勁嘅就係話，嗱，我而家提出香港運動。兩大方向， 三大精英化、盛事化、普及化。 盛事化先唔提先啦，就話香港運動精英化，香港運動普及化，你化曬啦，咩都係你啦，精英又係你，普及又係你，全民做運動啦， 全民都係精英嚟 嘅，冇做啊嘛，屌！問題就係、是、個捱到面乾碎濕走出嚟又參加賽事。又代表香港嗰班友，全部都同香港嘅贊助無關噶嘛？香港贊助唔知去邊嘅，最終就係、是、最終嗰個訓練就係、是，唔係佢有嘅，佢有一定嘅精英運動員嗰個嘅政策喺度，但係嗰個受惠好差啦。同埋另一樣嘢就係、是，其實而家全個地球嘅運動訓練咧，係推向咗專業化咗好多好多好多。其實近十年係再向前咗好多啦，已經。但係香港仲追唔追上呢個誠意啦？錢係誠意啦，同埋究竟所謂即係梁振英一定係睇唔起香港嘅運動啦。呢個係好明顯，或者其實香港嘅中產啊，或者香港管治階層睇唔起運動啊，呢班友都唔做運動噶啦。即係有幾多個屋企有個蛙艇機喺度蛙？即係以我所認識，一個政客屋企有個蛙艇機喺度蛙嘅，嗰、那個叫 Frank Underwood 啫嘛。咁呢排好睇，因為咁佢哋咁樣 其實廢，即係唔好衝出嚟咁樣抽水，我覺得好好討厭喎。最慘就係話口未完啫嘛，即係我哋都仲係揾到片就話香港運動冇呢個經濟貢獻，跟住轉個頭就話，哎，我一早話咗㗎啦，香港運動就要如何，你食屎啦，你咁樣靠你咁樣去連任咁樣。好啊，另外啦，跟住咧就係、是、因為其實呢個太明顯，咁啊另一樣嘢，佢喺全民運動會咧無端又講選舉主任，我唔知佢有冇片㗎嗰、那個，你播咗先。 選舉主任咧，完全係根據香港有關嘅法律履行佢作為選舉主任嘅職責，行使佢有關嘅權力。佢哋不偏不倚啊，不受政治干預啊，履行呢啲職責同埋作出一啲決定嘅。我亦都注意到咧，有啲願意有意參選嘅參選人咧，已經向法院提出。譬如之前有的那個司法覆核，或者呢將來可能有的選舉呈請，所以呢大家都是要講求法律，包括呢是根據基本法辦事。選舉主任在作出決定的時候呢，他們都清楚全面地去了解過，正如我剛才所說呢，這個並不是政府裏面一個人的決定，而是呢每個區的參選人呢他提交了他的表格之后呢，是由那个区的选举主任来作出决定的。 四个字可以概括了他这个说法，叫光速割席。光速割席，喂，好地你搞完全民运动会都要冲出来说呢，那不关我事的。 不是那记者问到他。 记者问即是那不是，但这个说法一定是准备好的。是。都有人准备好的，就是那不关我事的，说他 DQ 两 天。他而已。 喂，早几日我们才屌紧，就是公务员 secret 那个 post， 有人出来，即是不要公务员 secret 啦，不知明定香港零一又走出嚟啦，幫又喺度維穩啦，就係話，唉，選管主任都冇計啊，佢都係受人操控，唉，佢都係棋子嚟嘅咋， 佢又踢個波俾六百九踢個波俾你， 跟住選管主任都好慘噶，佢執行任務，佢都係打份工啊，佢壓力都好大啊，又話咩啊，有人暗中即係有個不願透露姓名嘅主任啊，定係 A.O. 就話，唉，我哋嘅受壓都好大啊，上面打啊咁樣，即係出埋啲咁嘅寫人文咧，話口未完咋，你個老闆啊，即刻衝！因為話林國樹唔關事，嗱，但係呢一啲咁嘅光速國際咧，梁振英真係快個 flash 啊，快到咧唔止一單啦，即係早排行李門又另一單啦，又出邊，我今日做光速國際全集。 大家從常理嗰度諗，如果仲因佢想要有啲咩特權嘅話咧？佢一碰到嘅問題，咁呢個就係離開飛機起飛前一個鐘頭打電話俾我，打電話俾媽媽，咁我可能會如果真係要去干預呢啲事情嘅話咧，打電話揾航空公司嘅高層，打電話揾保安公司嘅高層，但我哋絕對冇咁做，只不過係同前線嘅人員咧同佢討論咧，如果收行李唔上機或者人都唔上機啦。咁嗰個後續嘅安排係點樣樣？ 當時自稱你係梁仲恩嘅爸爸， 係， 而唔係自稱梁特首。 冇，我唔會叫自己做梁特首。 梁振英唔認為事件暴露咗機場保安嘅漏洞。 你可以睇到我哋嘅保安公司係非常嚴格嘅，咁因此咧，仲恩佢話我留低咗件收行李喺外邊，咁佢哋咧要保留嗰件收行李。唔係，即刻俾翻你，要等咧呢、這個遺失行李、遺失物件嘅有關部門嚟，跟住上級嚟，跟住咧我亦都睇到呢、這個冇直接同我哋溝通啦嚇。我亦都睇到咧有關方面講咗，就話呢件收行李咧都係經過正常嘅呢個檢查嘅程序先至咧呢件行李咧先至交俾阿仲恩嘅。咁所以呢個唔存在話。是不是那个安全那里呢出了什么问题？ 梁仲 那不关我事的什么都是这句 话。不关我事的，我的女漏了一件行李在集外面，我打个电话问她应该怎么做，我没有干预。 我没有干预， 我问一下情况， 就是说你有没有自称梁特首，跟着她即刻就说没有了，这句我信，这句我信。因为我几肯定梁振英这个人是不会叫自己做梁特首，她一定会叫自己做梁振英，因为她觉得梁振英就等于是 特首， 你是会识的。 我啊，梁振英啊，这样说。 知名特 首啊， 可能系咁讲， 好啊， 边我估嘅啫， 阿英啊， 阿英系啊，英哥啊，嗌我英哥， 我系六八九咩？咁咪话， 喂，实在太多啦，实在太多自己冲出嚟话唔关个事啦。前早两日就唔系，即系上个月就系李宝兰嗰单又播片啫，搵晒翻嚟今日。 我冇参与呢个决定，有咗呢个决定之后咧，我系被知会嘅，就任何有关嘅投诉咧，廉署当事人同埋第三者咧，都唔能够，亦都唔应该评论嘅。呢、这个咧系我哋嘅制度啊，亦都咧系有法律上嘅规定嘅。咁无论当事人系边个吓，廉署佢当事人本人同埋咧第三者咧。都是不應該披露有關的情況的，這個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制度，也是法律規定。 佢咪唔关我事啊！ 佢咪香港历史上面讲唔关我事最多嘅 一年咋？我哋讲系一年，即系唔系？我哋之后播埋就系出去弹嗰单啦。即系呢个讲几个月里面嘅事咋？行李门就话嗱，个女搞咩唔关我事啊？ 查询啫，你冇讲过。 李宝兰、邓冬菇唔关我事噶，点解啊？哎呀，廉署保密噶， 我系被知会嘅咋？我冇干预过嘅。 廉署是直接特首管的， 是啊，当然有人就这样说，直接向特首管 的。他炒人不关我事啊，那个行李不关我事啊，选举主任那些不关我事啊，这个世界没事关你事，不知你放假香港这么好啦，走啦你，根本就不需要你这个位。跟着呢，其实第一代数出来呢，如果没有，第一代就是催泪弹的，播埋先，讲清讲楚。唔关我事噶， 系当时现场警方嘅决定嚟。 拉埋一齐睇真系好好笑，乜揸唔关我事喎？喂，差佬放出嚟啦，咁大单占领，历史上冇试过，冲咗出嚟，霸完马路，放出去弹，唔关我事噶，指挥官临场决定噶。跟住咧就话带行李林慧啊，打俾航空公司问声咋。跟住ICAC 邓冬菇、李宝兰、邓冬菇，唔关我事啊，系廉署决定噶，保密噶，连我自己想知都唔知啊，顶你个肺！选举主任 DQ 嘅人咧，嗱，选举主任自己决定噶，唔关我事噶，呢个世界冇嘢关你事嘅，但系你系特首。那個問題就是奧運完咗之後翻嚟攞幾多個獎牌咧？機場接機有你份喎，屌你老母啊！屌鳩你啊！關你撚事、啊？你翻嚟香港喂記者，如果第一 獎牌唔關我事、 啊，喂呢、這個啊係教練同運動員嘅專業決定和專業判斷啊，關唔關你事啊？佢哋嘅訓練係保密嘅，你點會知道啊？跟住就有人嗱、啊，我哋香港咧精英化，香港我一早就話咗香港要精英化，你睇，我一早話你得噶啦，嗰啲走人屌你啊！我覺得超咪撚樣，唔係話嗰條。个角色啫， 色身啦、 啊，角色啫。喂，边有咁无赖啊？我就发现，而有啲嘢咧，我想讲咧，即系嗰个问题系乜嘢咧？搞政治嘅作为领导人，你有公关，你有冯伟光，你有白宫发言人，有啲嘢唔系自己讲噶，我觉得 系， 即系呢啲嘢咧系留翻啲下人走出嚟讲噶嘛。即系如果你犯咗有啲咩问题，梗系留翻啲 fans 走出嚟讲噶啦。即系假设 即係好似孫楊咁，佢唔會自己澄清，留翻俾啲中國網民自己澄 清。孫楊都有啲網民喺度啦，雖然都係自己開 account 嘅，應該自己開埋喺百度啊咁樣係。 自己請啲五毛翻嚟啊！ 咁都要噶，唔係啊，都要噶，都要噶， 唔好自己出聲嗰啲 人。你呢奶喂自己走出嚟話難關我事啊！佢哋咋即刻喺度手指咧咁樣。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功就唔好領啊嘛。其實有時做人就係咁樣同埋有啲嘢係唔應該自己出聲，包括頭先我哋上一次講買衫嗰個問題，有時你自己知係咩人物咧，有時咧交俾其他人做啦，即係領工嗰啲，不論係領工或者係要撇清呢一啲嘅污糟嘢。呢啲嘢，喂，真系唔好自己做啦，交俾人哋教啦。如果唔系，馮偉光要嚟做咩？雖然馮偉光都係柒嘅，即系可能呢啲嘢交俾港人港地個 page 做，點知第下邊 comment 就馮偉光又係你啊？ 所以呢個世界先有公關公司同埋經理人啫嘛。你以前譬如啲藝人咧，佢唔會咁快，即 係 早少少個年代啦，佢唔會自己出嚟回應噶嘛，係問經理人噶嘛。譬如你有啲咩戀情嗰啲交代，或者俾人影到你踢爆你嗰啲戀情啊，你都係唔會自己係經理人幫你交代噶嘛。 你唔會走出嚟話唔關我事啊，金比較冇冇呢啲嘢噶嘛，從來都咁但係實在太密啦呢件事，因為近排政治事件又多咧，同埋係連串咁樣發生咧，不論係 ICAC 啊，定係選管會嗰、那個。嗰、那個問題啊，咁又難得你又喺香港冇放假，可能佢啲假用曬啦 ，AL 用曬咁樣，咁又走出嚟要應機喎，咁你記者一定問噶嘛，咁而佢太慣性啦，即係佢太慣性話呢啲嘢全部都唔關我事嘅，呢個係一個打工仔嘅慣性，但呢個又令我諗起咧，如果係一個咁樣嘅講嘢嘅習慣，或者有一個咁樣壞習慣嘅人咧，係冇理由靠可以靠擦鞋擦到上呢個位嘅。係呢、這個我係有少覺得奇怪，呢啲咁嘅人咧， 都會俾錢。 呢啲淨係識射博嘅人咧係。 唔會，我覺得我唔係啊！如果嗱，即係當然你呢個係一個武斷嘅 判斷啦，陰謀論啦， 即係陰謀論咁樣講啦。如果 猜度， 如果你話講俾錢做特首，第一就係做特首個位要俾錢係唔值得啦。第二就係如果俾錢就可以做到特首嘅，咁唔到佢啦。即係如果好認真咁樣講，所以我哋推翻呢、這個，我哋唯有焗住喺表面上都要推翻呢一個嘅。 講法 嘅説法 嘅，留翻橋研究 先講啦， 係嘛？唔係我堅係唔信嘅，即係我覺得唔係咁。當然佢有佢一啲奸搞嘅方法啦。而家佢要搞，喂，如果咧其實攞曬呢堆嘢出嚟咧，點連任啊，大佬？ 搞啲公務員精英化咯，同時普及化， 普及化同精英化，跟住咧普及化就臨關我事。 係咪一精英化自己都俾人精英西走埋了？ 其實係啊，佢會俾人普嘅，俾人精英走咗，佢走咗麻煩啦，走咗。潛逃英國都搞唔掂，因為另外咧，咪就係呢幾日咧，大家討論就係曾鈺成，咁就喺度講話佢選唔選特首，跟住佢個答案咧就係話如果冇人選就佢選，咁當然阿曾志華嘅説法都一樣啦。咁啊，周成就如果冇人選就我選啦，跟住就喺度話其實自己有其他嘅嘢要做啊，或者即係佢講緊，如果冇人競爭，佢先至參與競爭，俾當係俾大家嘅選擇啊。其實咧，如果你認真咁樣睇咧，佢背後潛台詞係咩咧？其實同四年前黃大講嘅一樣，就是、我大撚把嘢攞，我大撚把嘢攞，唔好搞我啦。不過既然冇人對梁振英，我出山夠講，佢根本就係、 是、 佢根本就撥住把屎 啫。跟抹開耳衫，開始 係啊，即係都唔關我事。如果要揾到我就我啦。咁咧 ，exactly 就係呢一個。呢、這個說法嘅咁樣，咁但係點解我哋會收起一個合集咧？咁樣冇嘅，等大家流傳起嘅啫。他朝我哋剪得再精啲先，我聽緊，剪得再精啲，所有嘢唔關我事。我諗下點樣剪好嘅先咁樣。好啦，咁咧再宣傳一次啦。咁已經進入呢個選舉最後階段啦。其實最後一個月㗎啦，已經今日8月8日啦，最後25、26日嘅。日子啦，咁大家一方面睇奧運中國點樣輸啦，咁樣另一方面咧，其實都要人嘅。咁如果大家都係學生放緊暑假啦，或者大家都有時間嘅空檔咧，喂，即係一日半日都好，落嚟企幫手企街集啦。我簡單咁樣講，你話要我唔識嗌咪唔識講，唔緊要嘅，你喺度就得㗎啦。因為你多個人喺度咧，我哋可以開多個集。我開多個，因為譬如有個人識嗌咪，咁佢一個人能力上又搬唔到咁多嘢啊，傳單。咁如果你有多個人，咁佢就可以拆開兩個站，咁我就可以企多個位。 同埋派傳單都可以一個站噶嘛， 派下得噶啦， 係啊係啊， 企下派下。 我想講而家階段嗌咪係最簡單嘅，因為你已經出咗號碼啦嘛， 洗腦， 你就不停洗腦，就係我係我哋係5號鄭松泰嘅團隊，請多多支持。9月4日記得去投票， 係啦， 就不停 loop 5555鄭松泰， 係啊， 我識啊咁樣。咁另外就係而家血汗工廠開展緊啦，其實而家我哋直播室出面或者尋晚華上媽祖，你喺度做的時候，你未試過咁多現場觀眾啦， 係未試過， 你哋有幾十友喺度， 係啊， 其實冇人理你哋， 辛苦曬佢哋啦，真 係， 辛苦 曬，尤其是冇冷氣好鬼熱啊， 係啊， 咁咧就大家喺度做緊，咁如果大家都有時間咧，你哋 through 唔同嘅渠道啦，你哋可能喺候選人嘅 page 啊，或者你揾啲主持聯絡一下啊，即係揾下力啊，咁去他會唔會安排到啦？即係都要睇安排啦。咁如果你喺唔同嘅區，你都喺翻唔同嘅區幫手，即係話唔使好長時間嘅，你嚟一兩個鐘咁樣嚟幫手整少少，咁已經係好大幫助。因為如果我哋越多人可以越快搞掂到呢啲嘢，因為鑊都要人手喎，即係你。 你拉了個人手做緊呢啲嘢，嗰個人手就做落唔到街站，嗯、或者嗰個人手安排唔到節目。譬如我要揾人幫我剪片咁樣，有啲片咁樣，今日康又唔得，我要做街站咁樣。你得你爭我好多片啦，我而家公開話俾你聽啊， 公開追數。 飯就翻自己頹飯俾我先啦，少咗少咗去日本嘅問題， 一成年 係啊，係差唔多啦。咁樣咁可以就。就盡量我哋有安排啦，即係因為我哋安排咗時間嘅，亦都講定對唔住先啦。雖然係唔關我事嘅，好學梁姐咁講，可能有啲協調上面未必協調到。譬如你擁一批人話啊，我呢啲時間去邊度啊，可能協調嘅手足佢安排不周嘅，你包容咗先啦。你而家雖然而家未直接影響到你，你包容咗先啦。而家好混亂啊，嗰個情況。選五區，咁五個大區講緊全部幾十萬份文宣，印好擺到一棟棟棟喺出邊 ，label 又要 print 啦，跟住又要搣啦，要黐啦，要接啦，全部係、即係手作仔啊！ 係， 全部都市集嘅而家，全手作嘅咁樣，咁就所以撥到時間多多少少都好，咁就你揾我哋啦，咁盡量協調啊，或者點樣安排啦、啊，咁嚟到就最好啦。即係有時話、我太熱太曬，好辛苦，因為我已經有手足中暑啦、或者有手足咬柴啦咁樣。 曾生 係啊，曾生真係辛苦。咁如果你話佢唔方便，可能係健康啊、身體或者唔方便出面嘅咁樣，你話唔得啊，我係財政司嚟嘅咁樣，不如我幫你接下嘢啦。咁就 咁都歡迎 嘅，匿埋啦，匿埋做咁。而家多方面都要人，因為最後一個月啦，最後一個月。我講多樣嘢，就係，譬如都會有人去同我講話關於投票咁樣，或者你都會見好多喺 Facebook 都見好多關於投票嘅意向啊嗰啲嘢。有唔同嘅原因嘅，譬如佢。可能其實話，你知啊，第一句就係嗰句嘅，我好支持葉普成噶，咁樣你見完嗰句，你就知佢唔投票俾你噶啦。 係啊，不過咧， 跟住開始知，你可以有好多原因講，譬如你話，我啊中意睇《粵語時報》啊，我中意咩？不過我唔中意湯姆嘅。我唔投俾葉普成啦，咁樣，或者因為你，因為佢玩 Pokemon 嘅，我唔投俾葉普成啦。或者係因為阿蓮攬人事報嘅，我唔投俾葉普成啦，咁樣可以 好多。整翻先，未試過發生。 未係嘛？ 未開始，未試過。 我叫蕭寫啊，咁咧發你有冇啊？係你可以有好多原因。咁當然努力拉票啦，我梗係希望你即係我哋五區當選達成一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嘅路徑啦咁樣。但係我想講，如果你因為其他唔同嘅原因，你作出你嘅投票嘅意向，我想講你唔好以為覺得話我呢一票操控咗喺我手上，跟住我如何做，你選唔到，你今次仲唔撲街？我想講唔係，後果是大家一起承受的，大家都有份攤分的，即是那個投票的意向去到哪裡，最後那個票你剔了落哪裡，那個後果是大家都有份的，我不會比你好的，你又不會比我受得多的，大家都是這樣受的而已。當然啦，如果你投完票的疑問是另一件事，但疑問都是你要承受的後果來的嘛，我覺得。那變成就是我 同埋唔好再諗下一屆啦，我哋都系最后一届噶啦， 两年后咪下一届， 系 再投辞职公投嗰下咪下一次嘅选举， 咁你都要投到入去先有得再投噶。 我净系想你谂一样嘢啫，就系、是你嘅投票结果，不论你投去边个啦，即系而家睇紧嘅朋友仔啦，可能而家听紧睇紧系有份揸住架 Volkswagen 跟住梁天琦嗰两个男人咧，咁样 系阿姨， 你嘅投票结果咧系你要承受嘅嗰、那个效果吓，即系当然啦，你可以系谢伟俊嘅 fans 啦，你可以系小丽老师嘅 fans 啦，你可以系 詹培忠嘅 fans， 詹培忠嘅嘅 喂，詹培忠 系啦，帮你嘅 fans， 你要知道你嗰票点解？你话系咪神圣系咪乜嘢？但系你話嗰票影響好細啫，幾萬之中嘅幾萬分之一啫， 或者你都夠票啦。 但係佢當選，佢唔當選，嗰、那個後果係大家都有份承受嘅。所以你自己諗啦，即係我又唔會話俾你聽，你要含淚啊，或者你不滿都要點，我唔理你嘅，即係 我又唔會好落力咁，其實都已經好落力噶啦。但我即係話俾你聽，你投嗰票咧，就大家都有份受嘅。咁你自己好好考慮一下啊，你嗰票係點樣啦？好，咁我哋今日去到呢度啦，晏晝國立大台再見。 係有啲宣傳 啊，係啊係啊係。 咁咧就今晚打怪車就會喺九龍東嘅，就黃大仙下村龍翠苑啊，近住航新公園對出嘅。 近住邊度啊？ 航新公園啊， 何鴻新公園啊。 是啊， 香港有地方叫何鴻新公園的， 是啊，龍翠苑何鴻新公園啊， 咁都有幾個姨太的像 咁咁唔知喎， 係咩？ 有老台啊， 河東花園 係咁寫哦， 唔係阿雙傑都話有，我唔知啫，我孤陋寡聞啫，係啦， 咁係啦， 係咯，黃大仙下村啊， 係啦，咁八點鐘嘅，咁另外咧有一個咧就 百家樂台。 另外有個咧就冇，我哋冇， 唔係嗰度最多唔會俾人拉嘅。 我真係唔知。 咁另外咧就係另外即係六點到八點咧，國師陳雲同埋鬱敏教主咧就會去到馬鞍山嘅安樂街公園咧有個論壇嘅，就時間就六點到八點嘅就論，即係安樂街公園就應該係馮耀京中學隔離啦。咁就六點到八點啦，就歡迎你哋大家去睇啦。 好支持啊國師同埋教主咁樣，咁就而家教主咪上庭啊？係 啊， 係啊，咁就係集一兩隻案件，哎又拖咗啊教主拉票， 又嘥咗佢一日時間， 拉票一日時間，雖然教主話瞓喺度都贏咁樣。有機會睇下先，見到個教，一蚊瞓嚟睇下你。冇咁講笑。好啦，咁去到呢度啦，咁樣晏晝國立大台再見。好，係咁，拜拜。 拜拜